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最近特别开心，因为天气终于暖和了。我半个月前就买好了好看的春装小裙子，现在终于可以穿上了。就是吧，这天气热得也太快了，升温那几天，前一天还在穿羽绒服呢，第二天就20多度，一下子都没适应过来，穿着羽绒服上班差点没被热死。还好公司里的后勤小哥哥反应灵敏，及时给我们开上了冷气。希望我过几天穿上我美美的裙子之后就不要再降温啦。 早安男孩，睡得好吗？我等待你睡醒第一秒见到我，类似纯白大蝴蝶却美丽的梦，你天空刚刚刚刚亮，我就该该该说晚安。想永远回你离我远远，没有你时间规则慢慢前进后，我甚至怀疑，我怀疑你周末能力挺强的。怪我只想要你 come back, 我真的好想你 coming back, 别叫我晒甜蜜 come back, 我恨不得有超能力飞去。 常梦见你在身边飞高飞到，你爱的秘密短裙我也买了不少，可是为何刚刚感觉上我的心上空空空城堡，想要的回忆我远远，没有你时间规则慢慢前进后， 电话漫游天地是选择上拥抱你， 我甚至怀疑，我怀疑你从我哪里去， 爱 我只想要你，我真的好想你 I'm coming back, 你叫我晒甜蜜 I'm coming back, 我恨不得有超能力飞去。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早上的8:05，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哎，你这怎么前头这么慢，后头变这么快了？大家好，我是曼宁，我要慢慢的说，因为我是曼宁。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晴转多云，可能会有小雨，那么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带着这个伞以防万一啊。最高气温呢是2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空气质量微凉。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是，你喝多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啊。在这里说一下互动的方式，首先第一种呢，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来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公众号的后台呢，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另外呢，哎，为什么你的手进来了我的屏幕里面？另外呢，还有另外一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我觉得大家都有喝多过吧，所以这难道不是一个你有很多故事想讲的话题吗？ 对对对，没错啊。 快来和我们互动起来 啊。虽然说这个大家就是喝多之后啊，其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对身体也不好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糗啊，但是呢，这个大家在青春年少懵懂的时候，好像可能确实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然会有啦， 对吧？ 而且关键是你在情绪需要发泄的时候，那就一定会喝多啊。就比如说我曾经2瓶啤酒就喝多了。 2瓶啤酒喝多了，行，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然后呢，一会儿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讲一下你喝多时候闹过的笑话啊。 好。 青年说，继续说。 要不你先跟大家讲讲你喝多之后什么模样？ 在我喝多之前，我先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节目9点整呢，会有一位青年委员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您一定要锁定啊，因为我们下半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一定要锁定我们 FM982来听我们的青年说。 哎呀， 我是不是很敬业？ 那您这一波硬广是可以的啊。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我觉得这个跟很多的大学生朋友们都是有关系的啊。非京籍户籍研究生创业毕业后可以申请落户。就是落户方面的消息，在读研的朋友们啊要注意了，如果您在上学期间创业了呢，毕业之后可以申请落户。 这最近啊，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作管理办法发布了，明确规定引进的毕业生原则上要有研究生学历，博士一般不超过35周岁，硕士不超过27周岁，但是教育和医疗卫生系统引进的硕士不超过30岁就可以了。另外文化体育和郊区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适当引进本科生，年龄呢不超过24岁。 值得一提的是，在校或者是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生，只要符合3个条件就可以申请落户。那么是哪3个条件呢？一是毕业生自己是创业企业的发起人或是主要创始人；二是本人持有10%以上的企业股份；三是企业属于高精尖文化创意等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 哇，这个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到了，还有2个月啊，大家都面临着这个毕业以后去哪儿的问题，不如你现在开始创业怎么样啊？其实为了这个各地为了吸引这个人才啊，相继发布了这个落户的方法和优惠的政策。比如说青岛啊，它就全面放开了高校毕业生的落户限制。在武汉呢，40岁以下的本科生可以申请落户，硕士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另外在西安啊，发布了号称史上最宽松的落户政策，就是大中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只要不超过35岁就可以申请落户，据说还可以手机直接办理。 手机直接办理， 对，特别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啊！现在对于大学生朋友们、研究生朋友们在创业啊，如果说在上学期间创业的话，还会有落户方面的政策支持，真的是非常的棒。来，我们说说喝酒的事儿吧。 孔文对这事是不是特别感兴趣啊？ 对，我特别感兴趣。就曼宁2瓶啤酒之后是什么情况啊？ 我酒量其实挺大的，我不可能喝2瓶就喝醉。但是那天就是心情不好啊，我就想喝。就醉了，太奇怪了。 想喝两，对，心情不好的时候确实容易醉。 然后就女生吧，就哭啊，就跟别人讲自己的故事啊，然后哭啊、喊啊之类的。 男神不理我，小哥哥不搭理我。 为什么不爱我？就大概这样啊。后来就自己醒了以后，觉得 真的是太丢人了， 是吧？那么曼宁分享完了之后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啊，也是曾经青春年少无知的时候有一次这个经历啊， 也就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哎，对，三十多年前的事儿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学校里就是都有篮球比赛嘛，对吧？然后呢，我们是一路过关斩将，打到了半决赛。半决赛呢，然后就是对手很强啊，然后就是对手放话。说什么要耍我们，然后要轻松的赢得比赛，啊，要把我们干掉，啊，那个时候我就不服了呀，对吧？然后，正好是吃饭嘛，对吧？然后这个年轻气盛一上来之后就多吃了两杯，然后结果我就醉了，啊，就醉了之后呢，然后晃晃悠悠就回学校，我就看见前面吧，一般就是学校都会有这个大家展板啊，就是展示窗口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好像就看到他一样，我就好像看到敌人一样，然后我就一拳就怼了上去。我本来以为它是个塑料的，你知道吗？结果 玻璃的是吗？ 铁板。对，然后我的手， 那你这手 顿时就给肿了。然后第二天，然后就和朋友们就看到我，就哈哈大笑，说：“你昨天晚上你知道你干嘛了吗？说你对着那个板呢，说你不仅破坏学校的公共资源和财产啊，你还把自己的手打肿了。你说你怎么打比赛？ 哦，后来比赛就也影响了是吗？ 啊，没影响，还是我赢了呀。 啊。”哎，我觉得他的重点在后面，好心机啊， 有没有超厉害， 太心机了。 对对，当然说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就是啊，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大家就喝点酒是可以的，但是呢，尽量咱们不要贪杯，不要 喝 醉。哎，对，然后误事儿不说，对吧？重要的是，对对对，身体不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哎呀，既然提到了当年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放一首《回忆杀》的歌啊，来自周杰伦的一组周杰伦的串烧。 哎呦，我想听 啊。 远方的山花开得像当初一春天，下一节这香山下有金客转上眼，就好像连续快速弹奏黑白琴键，这窗外一幕幕的风景比你还要善变，我跟踪你那个小丑伪装的那位天，寻找线索为了证明你依然鲜艳，背着他继续向前，落叶带泪洒秋天，越是接近你身边，景色就越像寒冷冬天，用第一人称在飘逸青春，数根影的分寸计算得很精准， 双截棍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东亚必输的招牌怎么该？已被我一脚踢开。开始用双截棍。如果我有轻功飞檐走壁，未能耿直不屈，一身正气。 刻动阵线，迈向痛路线，可见关弟兄，我把天地拆封，将水倒空，人在路浪和尚推杯中。 你微笑流浪，手机里的浪漫，原来真心酸。 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我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向前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为你弹奏小胖的乐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跟夜风一样的声音，心碎得很好听，住在键盘敲很轻，我给的思念很小心，你埋葬的地方就有你， 下是用过电波摆放式，我说发心之爱悦目之泪百分的姿势， 谁说恋爱别找我属实，我不需要解释，所以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你没解释我在看时间，每天觉得观众都累了，已经也累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随便不唱，有没有几个一起唱好了，只要你需要我，没你需要我，牛仔很忙的， 再来一遍，我带着原地礼貌写字特大号，我动作都去，所有人都笑翻掉，若生活需要微笑，请看看我就好，只要你一不动，全部释放掉， 记得那年秋天说了再见，当年情已走远，我将你深埋在 雨下中烟， 再给大家带来这组串烧歌曲的时候，我们已经连线接通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搜狐的鱼评人吴迪。吴迪你好，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搜狐文娱评论员吴迪。然后将又跟大家见面了。 这周给大家带来哪些娱乐方面的精彩推荐呢？ 那今天这周呢，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一部网剧，还有一部综艺。 好， 首先呢，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也是我在我的佳片冷门电影中比较喜欢的一部，叫做《黑暗面》。是一部哥伦比亚的电影。这部电影呢，也曾获得最佳哥伦比亚电影这样一个大奖。那剧情呢，是主要是由一个双面镜而展开的。那我们知道双面镜一面是普通的镜子，那另一面呢是可以透视的。那这个男主呢，就是因为工作变动的原因，携自己的女朋友移居到了这个波哥大去定居。他们在当地呢买了一所大的房子，那这个房子里边就有一个双面镜，其实是一个密室，它的密室一边连通的是卧室的镜子，是一面双面镜，然后另一边呢是连通着浴室的镜子，也是一个双面镜，就是当这个女主发现男主和别的女孩子暧昧的时候，她就想说我要 考验一下。就是他听从了这个房东的建议，就之前的房主告诉他有一个密室，但男主是不知道的。他就想说，那我躲进密室里边，假装不辞而别，我来观察一下他的反应，他是不是在乎啊，他是不是着急啊，他是不是爱我呀。所以呢，就是这就是不作不会死系列。那接下来呢，很悲哀的是他躲进了这个密室里，但是呢他却把钥匙粗心的落在了房间外边，所以等于他把自己关进了这个密室里边。这个密室呢是在二战的时候德国士兵为了逃避惩罚而建的这样的一个密室，隔音效果非常好，他在外边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就是他能听到，但外边的人是听不到他的呼救。结果呢，男主回来之后发现女主不在了，第一晚悲痛欲绝，但第二晚就带了一个新欢回家，而且是跟这个新欢共同生活。那女主在这个镜子外边看到了一切这样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细节，内心当然非常的崩溃，而且呢也是非常的绝望。但是呢她想，我要出去，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铁棍呢敲打这个水管，水管连通着浴室的这个水槽，每当她敲打一次呢，当水槽盛满水的时候，就会荡起一圈圈的波纹。那这一细节呢被新欢注意到了，然后新欢就想，刚开始是以为很不奇异，是不是这房子闹鬼？但最后呢，他很聪明，就是通过这用水纹对话的方式，他知道女主是被困在这个镜子后面的一间密室里面了。所以呢，但是很纠结的是，因为他们是情敌的关系，他最后会不会把这个女主救出来呢？也是一个未知数。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悬念，我们可以去看，说结局到底是如何发展的。那这个影片的其实是沿袭了以往这种惊悚悬疑片的套路，从一开始用大量的惊悚悬疑的氛围去渲染，给了你很多元素，感觉很恐怖然后呢慢慢告诉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然后推进着剧情啊发展直到高潮，然后最后给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那这部影片在这儿还做得挺棒的，因为你不看到最后一秒，你是不知道这个结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他会我觉得还是这部影片还是对这个人性的探讨，说我们人性到底值不值得考验，爱情值不值得考验。那这个名字叫做黑暗面嘛，就是其实也是影射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除了有对外很光明的那一面，当然也有那些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就是看我们当无论有没有双面镜，有没有人窥探我们的时候，是否能做到表里如一，是否能做到慎独，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个挺好玩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对对对。 除了这部电影呢，我给大家推荐了一档搜狐视频自制的王牌公益综艺，是由上个月我们绿茵豪情搜狐商业战略发布会推出的一档节目，叫做莫斯科场外的晚上，是为我们俄罗斯世界杯准备的。除了这一档节目呢，还有其他19档这个自媒体一起出品的节目，无论你是伪球迷还是真球迷，你都能在里边获得你想要的资讯。另外呢我们的直播答题还在继续，而且是会设立专门的世界杯场，除了这个还有300万的奖金来鼓励我们大家进行有奖竞猜答题，所以呢这个奖金都是非常丰厚，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起来。我们还有新闻客户端会有世界杯的专属频道，以及那个直播图片数据还有评论为一体，这样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互动，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小期待一下，一起来进入这个倒计时。 没错，确实是世界杯的开赛日期离我们越来越近啊，真的是对于很多很多球迷，或者说就像你说的，可能不是那么特别懂球的朋友们，其实不妨加入到这个盛大的这个赛事当中，我们一起来开心，然后一起来这个度过这个非常有激情的这个夏日。然后搜狐也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和内容，大家不妨来一起关注一下。 对的，19档节目，伪球迷也是可以去看的。 19档节目，好的好的，感谢无敌，感谢无敌今天跟我们的连线，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好，谢谢，再见。哎呀，提到这个球，然后又结合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然后我就联想，就是你说大家在世界杯期间，就是看球期间啊，不管是自己是球迷也好，比如说这个陪什么，这女孩子陪男朋友看球啊，或者跟朋友大家一起就在酒吧去看看球，非常有气氛，就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多喝两杯。 比如说自己喜欢的球队赢了， 对， 可不得大喝一场吗？ 啊，是吧？ 有经历吧，讲讲吧，孔文。 不是，那咱还是不能提倡这喝多了啊，因为这喝多了确实不太好啊，尤其是女孩子。你看曼宁对吧？大家能够想象吗？您曼宁完了之后喝多了， 不要再说了。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板块，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 综艺节目奔跑吧第二季明晚要开播了。 明天晚上8:50还是在浙江卫视啊。时隔一年，奔跑七人团又回来了。这个七人团呢，包括邓超、baby、李晨、陈赫、郑恺、王祖蓝和鹿晗。第一季当中固定嘉宾的迪丽热巴因为档期原因退出了第二季。可能有朋友问了，跑男都跑了好几年了，怎么才第二季？这个跑男吧，他这个原名叫奔跑吧兄弟啊，是引进了韩国的王牌综艺叫 Running Man。 从2014年到2016年的连续播出了4季，而在去年因为版权问题正式更名为了叫奔跑吧。 那么在最新的节目中呢，跑男团跑到了维也纳，去了市政厅，还跑了联合国办事处，不知道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啊。再次提醒您，节目呢将在明天晚上的8:50浙江卫视开播，腾讯视频和爱奇艺也会同步的播出，喜欢他们的朋友们可以锁定一下了。 哎，没错，你看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迁就你一个人说主播唱支歌吧啊，这个事儿来交给曼宁，然后 曼宁喝多了会唱支歌。 然后我们的老朋友朱古力豆，哎呦真的是好久不见，他说孔文好，哎呀豆儿你好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都是昵称啊。 对对，我跟你说啊，那个奔跑吧，明天晚上8:50浙江卫视第二季开播，但是呢，热巴没有，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反正我不看啊。接下来之后跟大家推荐一部大片啊，由巨石强森主演的好莱坞科幻大片《狂暴巨兽》明天将会上映。这部电影呢是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款游戏改编，讲述了一位动物学家抚养了一只大猩猩，但猩猩受到辐射呢产生了变异，在这个时候其他怪物也开始破坏城市，人类不得不又展开了一场大战。 作为一部科幻大片啊，电影中使用了有大量的顶级特效，大猩猩的每一根毛发都清晰可见啊，大猩猩希望它没有脱发 啊，人类真可怜。 然后连这个皱眉头瞪眼睛啊等细微的表情都能够呈现出来，可以说是细节做得很到位了。说到这个巨石强森呢，他原名叫做道恩强森，是美国著名的演员， 都不陌生。而且呢，在这个速度与激情6和7当中啊都有出现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猛男和硬汉。在去年年底强森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会考虑参与美国2024年的总统竞选。 哇 啊，这个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当初的州长施瓦辛格，终结者当中的出色表现。提醒大家啊，对《狂暴巨兽》这部电影是 3D 的版本，明天上映，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电影院，我们来感受一下。还有一部大片啊，还有一部大片叫做《幻灭》，也是明天上映，是由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科幻悬疑电影啊。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电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 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在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马宁。 嗯，我们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朱古力豆，刚才豆说了，因为我说他好久不来，他说许久不见是因为喝多了。我一直在关爱青年，关注青年说。 嗯 啊，谢谢豆，但是呢啊，这不是你不来看我们的理由，我告诉你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把频率锁定 FM98.2 AM927，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一直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口文先再给自己鼓掌，不是我的掌声啊，大家听到了吗？ 对，刚才那部片子说到幻灭是吧？ 嗯 啊，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科幻悬疑电影幻灭明天上映。前面是巨石强森硬汉，娜塔莉波特曼就是大家公认的 女神 女散浪啊。13岁的时候主演这个杀手不太冷，27岁主演黑天鹅，成为奥斯卡的影后。女神呢还是个学霸，掌握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六门语言啊。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同时被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哈佛的心理学。哎， 哇，我觉得真的是啊，人生赢家也不过如此了吧。 嗯，没错， 这次他主演的这个电影呢是改编自一部科幻小说，叫做 科幻小说。 哎呀， 小说， 我喝多了，我舌头大了。改编自一部科幻小说《遗落的南境》啊，这部小说呢曾经获得了2014年的星云奖。那么这部故事呢讲述了这个生物学家丽娜为了调查丈夫的遭遇啊，自愿加入了科考队，也就是一个探险小队，去研究一片被隔离的生态灾难区域。虽然这电影还没上映啊，但是已经有很多人把它奉为这个年度科幻神片了。 嗯，没错， 可见 大家期待很高。 对，女神的期待很高。目前幻灭的豆瓣评分是 7.3， 喜欢科幻的朋友们不要错过。然后还是明天上映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之后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健康。想带孩子去呼吸内科和精神内科的家长朋友们，年轻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啊，大家不用赶在白天去医院了。 嗯， 首都儿研所正式开设这两个科室的小夜班门诊和周末门诊。 嗯，以前啊，这个家长带着孩子要去看呼吸内科和神经内科呢，只能在工作日请假去医院，情况紧急啊只能看急诊。而现在呢，有了小夜班和周末门诊，一方面可以缓解白天的就 诊高峰，另一方面呢，各位家长可以在休息时间带孩子去医院了。 嗯，儿研所的呼吸内科、精神内科小夜班门诊是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的10点啊，周末门诊的时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每天下午3点半。在京医通微信挂号平台上会放出当天小夜班的门诊号源，直到晚上8点前呢，家长都可以通过手机预约当天的小夜班门诊。 嗯，这个呼吸内科和精神内科主要看什么病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呼吸内科看的病啊，主要是肺炎啊、气管炎、咳嗽、感冒、哮喘，还有呼吸睡眠呼吸障碍等等这些病症。那么神经内科治疗的主要是脑瘫、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入睡困难、梦游等等。 其实都是小孩子在这个很小的时候经常会犯的一些这个小毛病。 嗯 啊，比如说这个感冒啊、咳嗽啊， 对 对吧，这个 多动症啊， 多动症啊，对对对。然后尤其是对于年轻的父母来讲，初为人父人母，可能没什么太大经验，就觉得孩子一咳嗽吧，就有的时候很着急， 对， 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小夜班门诊的开设可以说是解决 了大家 很多年轻家长朋友们的后顾之忧啊。 哎，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有关医疗方面的消息啊。北京目前已经有70个知名专家团队啊，将在友谊医院、同仁医院等16家医院的基础之上呢，再增加43个知名专家团队。 嗯，我们知道从2016年3月1号起呢，医管局就已经陆续在15家市属医院推出了70个知名的专家团队，截至目前呢，已经服务了17万人次的疑难重症患者了。 对， 这知名专家的这个挂号啊，是用团队挂号的模式。 团队挂号， 患者呢可以通过114网络自助机、微信还有 APP 等等这些渠道挂号。之后呢，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是病情不复杂的呢，团队里的出诊医生就能够解决；二是病情比较复杂的，出诊医生会准备好需要调查的辅助检查。还有通过院内转诊系统啊，帮助这个患者预约知名的专家。 没错啊，其实啊，说团队挂号并不难挂啊，只要是患者病情的需要，一定能够约上知名专家的号。知名专家团队的出诊医生的号呢，原则上是没有数量限制的。还是跟我们身边有关的事儿啊。说完医院呢，我们再来说说护士。 护士 目前北京已经开始全面实施护士电子化注册啊，所有事项全程网上办，最多跑一次。 哎，这个实施电子化注册之后呢，很多申请材料啊就被取消了。 哎， 包括护士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等等，申请模板呢也从原来的20页缩减到了6页，方便了很多。 对对对，没错啊。我们也了解到呢，护士朋友们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是手机进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官方网站，登录北京市护士电子化注册管理系统，上传身份证、健康证等材料，在线办理注册、备案等业务，还可以在线查询办理进度和审批的结果。接到完成通知之后呢，直接到这个许可大厅领证书就欧了。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喝多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哎呀，什么难受呗。 对啊，也对哈。网友大洋说，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喝大了，同学扶他到楼下，是一个女生啊，她看到了这个宿管大妈，激动的一把冲过去抱住说，阿姨，你爱过一个人吗？你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然后阿姨拍拍她的背说，我最爱的人就是你，你快上去睡觉吧。然后他们在旁边就笑到流泪。我觉得这阿姨很暖 啊。 对对对， 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对，阿姨很有喜感。那孩子没吐了吗？ 还有另外一个网友啊，他叫小何。哎，怎么刚才那个叫大洋，这个叫小何 啊？小何， 小何说啊，我喝多了死活坚持把300个单词背完，背完我就倒了。能背300个 啊？ 真的喝多了吗？还挺清醒的吗？ 对对对对，但是呢，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我是比较喜欢听相声的，就是相声行里边然后有句老话叫做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对吧？就是不管这个人到什么阶段，就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青春懵懂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啊什么什么所谓的有些工作需要吧，但是咱酒还是少吃。你看看人女神娜塔莉波特曼，人会6门语言，我就不信人老喝酒，老喝酒的话他没时间背单词 啊。说的也对啊， 你觉得是不是？ 而且还影响记忆力。 哎，没错，有没有道理？ 还是得少喝点， 还是得少喝，还是得少喝啊。但是刚才聊到，尤其是那个说宿管阿姨跟那个小同学的对话之后啊，学校的事情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在30多年前呢，确实是啊。对吧？那接下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听周杰伦的歌。 好， 串烧。 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 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聪明的 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 坏坏的 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 静静悄悄默默离开，陷入了危险的电台， 索布达米亚平原，是你越是轻松处的发现，你分享的自己依然清晰可见，你也有主演。 走廊灯光下的世界没发觉，让我带着你离开，没有了声音，没有了空虚，去了阻力下我会 想回到过去，试着把你不来得及。 如果说分手是苦痛的起点，那在重逢之前我不再一遍想要对你说的不该说的爱，会不会可以明白，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 你发如仙气美满里面，我分享感动的心，要明月人欢喜敲醒，爱在月光下完美。 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 出来，海鸟跟 点完歌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来跟大家先抛出一个词，叫做返老还童。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只是啊臆想梦境啊，想想就得了， 逆生长嘛，就是 对逆生长啊。最近呢，网友一只毛球跟我们分享说，返老还童可能要变成真的了啊。说我们都学过生物，他说生物的体细胞是由干细胞分化出来的。说中科院的研究团队用了5年的时间开发了一套魔法药水，用药水呢给细胞洗个澡，体细胞就能变成干细胞，就能实现逆生长。那么干细胞又有什么用呢？说可以再用来这个再生新的组织和器官，为治疗疾病和再生医学提供细胞的来源 啊， 是不是？听说逻辑上是不是还是合理的？ 对对对 啊！ 其实我知道之前呢，有一位科学家已经找到了这个细胞逆生长的方法 啊。 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家把病毒当为载体，把4个基因放到了这个小老鼠的纤维细胞里面，成功的让细胞进行了逆生长。但因为当时是用病毒当工具的嘛，所以就不太安全。 已经有人这么干过了。那么这次如果对比的话，国内的研究团队好像是用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让细胞实现逆生长啊。原理是什么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细胞里头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特别多的开关，组成了二进制的密码串，把细胞锁定在了特定的一个状态下啊，用这个药水给它洗一下，砰啊，把里面几个开关打开，解开这个密码串，然后呢，细胞就能变成干细胞的状态，所以啊，就能实现返老还童。 哇，这个听起来很通俗易懂啊，是吧？把开关打开，然后它就可以变，是这个意思哈？ 对， 但 是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有一个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什么呢？ 就是这个比整容好啊，是不是？ 有道理啊， 是不是有道理？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对吧？你看这个东西，我们是从源头上让你这个我自己的细胞去再生一下，然后这个迭代更替一下， 比那个做什么、就是、 动刀？ 对对对，去皱啊，除皱啊，对对对，比那个要强多了， 是不是？ 真的是。 然后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是女孩子是不是也会省去大笔的化妆品的费用？ 那你怎么知道干细胞这个不花钱呢？我觉得会更贵吧。 好像也是啊。 是啊， 好像也是，是这么个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其实对于治疗我们的很多这个疾病啊，尤其是现在啊，大家谈癌色变癌症啊，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总有外国朋友跟我们吐槽说中文考试太难考，然后呢网友这个时候呢就是哎呀我感觉有点腹黑了一下，他说4-6级大仇已报，有这种回答。 我们最近看到就是在美国留学的网友柿子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最近在美国的一个问答社区上面看到一个帖子说啊，这中文到底有多难学，其中呢有外国网友晒出了自己的汉语等级考试模拟测试卷啊，其中有一道造句题，出题者呢给了一个例子，说用买卖来造句。例句是街头小摊贩做买卖都用上支付宝了。然后外国网友说，看到这个题目我要崩溃了，如果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你根本不知道买卖和支付宝这都是什么。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词儿你都不懂。 有这种题啊，就还有一个词呢是黄牛。 对对对。 对对对，黄牛，但是这个就有很多意思了，对吧？有字面的意思，对吧？然后还有其他的意思。然后配图呢是一个手里抓了一大把门票的大叔，而外国朋友们就炸锅了，你知道吗？说这个词儿呢表面上看是一种动物，但是不是很明显呢？大叔抓个门票他不像黄牛啊。 对此就是这个很多这个 对看到外国朋友们的吐槽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很多同胞们就感觉特别解气的那种感觉，是吧？你们让我们考4-6级，我现在让你们考中文， 说的也是， 是不是？ 其实我之前还听到过一个题， 你不过6级吗？ 我说的是中文测试题，就是考老外的。他这个题出的是这样的，说，请区别肝和肝的差别。孔文，你来答一下。 肝和肝， 对。 不就是一儿化音的差别吗？ 不是 啊， 它的含义的也有差别。 肝，那肝是人的肝。然后肝是我们能吃的，比如说动物的肝脏。 你有点靠近了，它的标准答案是肝是生的，肝是熟的。有没有觉得很奇葩？ 我的天哪， 这都能想到哈。 这怎么肝是生的，肝是熟的，是吧？ 对，其实跟你说的一样嘛，肝是人的，肝是可以吃的，那不是一个道理吗？ 那就是 啊、哦，我比如说我们要说这个，就是一种作为食物的时候啊， 嗯， 我们必须得说吃点肝儿， 对， 不能说吃点肝， 对对，好吓人，好血腥啊。 哎呀，确实挺逗的啊！ 嗯、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 我们控制不住自己了， 有点控制不住啊。 吃了肝，嗯、 吃点肝儿、 嗯、 啊，吃点肝儿、 嗯， 炒肝嘛， 对， 对吧？ 炒肝 对对，炒肝啊，说不定现在就有朋友们正在吃炒肝， 听着我们的节目。 靠谱青年，靠谱青年啊！今天我们节目上半个时段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啊，为什么？今日头条旗下产品会出现违规内容、 嗯、 啊！最近这个消息，作为一个知名的应用客户端啊，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然后也是被大家这个在这个在关注吧啊，在关注。最近呢，今日头条旗下的内涵段子 APP 及公众号被永久的关停，今日头条、天天快报等资讯 APP， 还有快手、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 APP 也将要求被整改。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 APP 上反复出现违背正确价值观的信息， 嗯、 甚至是违法信息呢？ 嗯，首先啊，以小视频为例，据了解呢，今日头条在国内有三款短视频平台，分别是火山小视频、抖音和西瓜视频，都采用人工智能推荐作为主要的推荐方式。因为许多的这个 APP 完全都是依靠这个算法推荐啊，没有人工的编辑和运营，一味的追求这个点击量、观看量和爆款视频啊，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了，所以最终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后果。比如说之前啊，央视就多次报过说，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播放未成年人怀孕、生孩子等等这些视频，比如说大家拼比啊，谁是最年轻的妈妈，比如说15岁就生了孩子，14岁就生了孩子，这确实导向是不正确的。 嗯，嗯 还有呢。点名了今日头条旗下的这个火山小视频， 火山 这都是因为啊，对于算法过分依赖，缺少了人工的管理，缺少了这个人用情感的那个筛选的那一道过程。 哎、对对，没错啊、 嗯， 因为它是基于算法的嘛，就是大家比如说像我观看一类的信息，它可能就给你会 不停的会推这一类 推送啊，推送类似的信息、 嗯， 可能就是你比如说我可能关注两三个领域，或者说啊几个话题之后呢，然后就是你的整个的页面上，无论是你上拉呀还是打开也好。就好像全是都是那一类的信息，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仿佛给你自己划定了一个画像一样，说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吗？啊， 我就只关心这些， 对吧？我就只关心这些吗？其实不是啊， 嗯、对， 对吧？然后就有本书，然后就是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应该是挺流行的一个书吧，就是叫你以为的，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对吧？ 嗯、我听说过 啊，对吧？对吧、 嗯？ 那本书的名字，这个就是。你以为我看的就是我想看的吗？对吧？你以为你给我画出来的就一定是我吗？ 也许我就是随便划了一下。 哎，我随便划不，对吧？我手划了一下。 嗯 啊， 有可能的。 嗯、 所以呢，广电总局要求这个快手和火山小视频呢，将网站上面的节目上传总量、播出总量调减到与网站审核能力相匹配的规模，未经审核节目呢不得播出，并且全面查清这个库存节目，线下有问题的节目也要开始查了。 嗯、哎，对对对啊！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个算法推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流广告的二次跳转啊，之前今日头条二次跳转广告当中呢，就多次违反了广告法啊。广告二跳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首个广告页面内容合规，二次跳转之后存在违规的行为。 嗯 啊， 那么这些信息流广告的投放过程中呢，通常平台的这个直销团队风险控制意识啊比较强，但是很多代理商团队啊就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在广告二跳问题当中呢，出现的问题广告就是今日头条的代理商团队，但是今日头条却没有进行审核，才导致了违规内容的出现，确实很不应该了。 嗯嗯嗯，对。然后，其实我还看过一个小段子啊，就是。 嗯 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家提倡这个算法啊，甚至说有点崇尚这个算法的时候、 嗯、 说两个人介绍对象，说第一回见面啊，就这个知道大概这个基本信息之后， 生辰八字儿 啊，生辰八字儿、 嗯， 嗯，说我看一下你的手机啊，你有没有今日头条？人说我有，好吧，我打开之后我看一下你关注的什么内容，我就能从这个上面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再决定啊，继续决定、 哦、 我们是否要交往下去。 还可以这样啊，像我这样没有今日头条的人怎么办呢？ 那直接 pass 掉、啊。 天哪，都不愿意进一步了解我吗？ 啊，因为可能就是我刚才有一个前提，可能就是对于很多。 推崇这种算法的这个朋友， 没错 啊，可能会比较重视。但是呢，就是我真的是手滑了一下，或者说就是随便无聊，我点开了一些东西。 对， 这个推荐啊，这个算法给自身画出来的这个画像，并不能代表一个完整的， 根本就没有孔文本人长得帅， 哎，并不能代表自己， 嗯， 对吧？啊，对，再说了，那个没有不同的场景嘛，那你说你喝多了谁还帅？对不对？ 又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上。 那 么现在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网友发来的留言了。网友乾坤说，喝醉了被老婆抱怨说对他不够好，特别是不照顾他的感受就喝多了，然后他就拿出了手机拨通了初恋的号码，把手机递给了老婆说，我有证人，你自己问问他，我是不是不照顾对方感受的人。 嗯， 次日呢，他查看这个聊天记这个通话记录，发现这通话长达两个多小时。 哎呦， 至今他老婆都没有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当然他也没有脸去问初恋他跟他说了什么，居然找初恋来作证，啊，这不找死吗？ 问呗，那有啥呀，破罐破摔呗。 可是你真的不怕跪搓衣板吗？ 啊，不是什么搓衣板，什么方便面、键盘，嗯，无外乎就是这些东西。 榴莲， 那无外乎就榴莲了吗？对吧？啊， 你别紧张，有本事你别紧张。 我不紧张，我不紧张啊。其实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大家，酒后闹过的笑话，就是还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我们说归说，闹归闹，乐归乐，对吧？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哎， 没错。学生朋友们啊，大家比如说就过生日啊，或者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咱可以少喝一点，包括看球的时候是吧？ 嗯， 可以喝个一瓶两瓶的，但是咱不能喝多。 小酌怡情， 小酌怡情。这个那怎么着，喝多伤身， 大多伤身嘛， 啊，喝多伤身，而且误事儿，嗯， 没错 啊，误事儿最重要的是误事儿。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7，我们上半个时段的资讯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嗯， 但是呢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会进一段整点的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市青联委员、中国铁路文工团青年女中音歌唱家、美中文化中心形象大使韩婷老师，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聊一聊她的艺术人生， 嗯， 还有她的公益之路。 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 FM982 的青年会客厅， 一定要锁定我们， 嗯， 然后再给大家，要不说说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 对呀，我们收听收看方式呢，首先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哎，扫这个码，扫我屏幕上这个码，您就可以和实时的和我们互动了。每天呢，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比较好玩的文章给大家。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花椒直播的活力982房间。那么在房间里面呢，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嗯，没错，今天我们上半个时段的资讯内容的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 嗯， 上半个时段是由孔儿和曼宁为大家带来的。 哎， 啊，对，早晨陪伴大家，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啊？ 感觉怎么样，扣个一吧， 感觉怎么样，对，大家扣个一吧，扣个一就是喜欢， 嗯， 啊， 对， 然后别的就不要扣了。、啊，那就这么着，我们先进个整点的报时，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进入今天的青年会客厅。 好， 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00，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98.2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联委员、中国铁路文工团青年女中音歌唱家、美中文化中心形象大使，也是我们国家的首位女中音的音乐硕士韩婷老师。韩婷老师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韩婷老师，欢迎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韩婷。 欢迎韩老师，然后大家可以把频率锁定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个牌子啊，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的房间，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互动，跟韩老师一起来聊聊音乐，聊聊公益上的事情。我知道韩老师在来我们节目之前，然后也跟你的歌迷朋友们、喜欢你的朋友们做了一个预告。我不知道今天啊，现在我来问一下直播间吧，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直播间，如果现在有这个韩老师的粉丝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大家请扣一波一啊，给韩老师我们加加油打打气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对，我的粉丝都叫婷粉。 叫婷粉是吗？ 对，婷粉、 啊、如果婷粉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大家请打一波一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其实我知道韩老师的身上有很多的标签啊，然后其实从艺也有很多很多年的道路，其实小的时候就被大家叫做一个小童星啊，然后也现在是活跃在各大晚会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演出的舞台之上。我想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先来分享一下，就是您这么多年的大概一个从艺的道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是从六岁开始登台的， 六岁 啊、那么这个还是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嗯， 因为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嘛，然后那个时候就跟着收音机然后学唱。 嗯， 但是在小学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我们市的青少年宫，然后到我们学校来招这个合唱团员。 嗯 啊，但是呢，我们的音乐老师啊，他没有选中我。啊，他这个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师那个我也想去啊，然后老师笑了笑，他觉得我嗓子太粗了。那么后来我就明白，就是在过去的很多老师的概念当中，就是声音特别尖的那种小童声啊，他觉得那样的唱法是特别好的，特别适合上合唱团 高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特别高，特别清脆明亮的那种声音。但是呢，我 记得我们当时有个同学叫李宁，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唱的比我好，这样你放学跟我一起去少年宫，然后人家都是有入门证的嘛，然后我没有，我等于是跟着人家溜进去的、 哦、 啊，溜进去以后老师说那个，那既然来了你唱两首歌吧，好，我胆儿非常大，然后就唱了两首歌，然后老师说哎唱的不错呀，而且觉得是女中音，因为少年宫的老师还是挺懂的嘛， 对 啊，然后就把我留下了，唱了几天的合唱，然后呢就是让我在前面领唱，后来呢就让我独唱， 改独唱 啊，对、独唱以后呢，我就参加了两次比赛，就获得了我们市的一等奖，少儿和少儿独唱的一等奖， 嗯嗯 啊，这样的话我就脱颖而出了。后来呢，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又学手风琴，手风琴呢我又在我们全市的合唱队前边给大家拉伴奏， 嗯 啊，对对对， 嗯， 这就开始了我的艺术之路 啊，开始了艺术之路。这是小时候就是在学唱歌的时候，然后就是进入这个音乐歌唱领域的时候、一段小故事， 对 啊，那么就是进入了之后就是这么多年，然后就一直发现这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事情，也是非常擅长的事情，然后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往前走。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中间有很多放弃吧，就是我觉得我人生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就是别人觉得哎他已经发展得非常好的时候，那我就是毅然决然放弃了，因为我要向着我更高的人生梦想目标去奋斗、你比如说我当时是我们全省唯一一名保送我们市省重点高中的但是我放弃了、然后我选择来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因为这边考学是在三四月份嘛会耽误课回去还要补课呀所以说这个也是面临着挑战吧。其实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是属于自讨苦吃爱挑战那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人生当中我有一句格言，就是愿赌服输，只要你自己选择的哪怕是失败了。 这是不是也是一首歌的名字 是是是、 啊、 就是说我能承担起这个失败的打击你不能说光想着说我往前走、我一定就成功但是这就是选择嘛、你是在这个比如说在我们佳木斯市继续去读书走正常人的这个高考路线，因为我当时是全省第一名嘛然后那个校长还说就是可以保送我上北京师范大学但是我觉得其实对其他孩子来说这已经是待遇很优厚了， 对， 而且当时全省有一个就是规定是，比如说你全省前三名，你就可以有20门会考都可以免试，但是我毅然决然还是放弃了，我就来到北京，然后当时也住过地下室，坐过4辆公交车，天天也带着那个小收音机在工体，早上也吊过嗓儿， 吊嗓儿， 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人生的路径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就是你选择去挑战去吃苦还是走一个平凡的路线我觉得完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 这是可能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之后会遇到的一些困难，那么就是还是在比如说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在歌唱事业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其实是越挫越勇型你比如说我们参加这个青歌赛呀参加国际声乐比赛呀一路走来呢就是也经历了很多的老师他们讲的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演唱道路上他会这个声音上有些这个不同嘛，打架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挫折那么就是还有面临最重要的就是在几个人生关卡上的选择问题，你比如说我这个本科没毕业，这个上海歌剧院找魏松老师，就去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去招学生嘛招生，然后我就很快的就决定了就已经有工作了，等于是我没有毕业就 有 工作了然后呢这个我放弃了，因为我选择继续考研究生然后呢我的研究生呢考上了是公费等于是国家给我钱我记得在之前我也是很纠结的时候，我说我要工作呢我还是要继续读研呢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一个老师说，然后老师说这种可能性啊基本不可能，就是说你一方面工作又特别好，一方面你研究生也考上了 就是二者兼顾， 对，二者兼顾了但是恰恰这种好事儿就发生在我身上我考的是公费，然后国家要给我钱所以说后来我就选择了继续读研那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呢，然后那个上海歌剧院又给我发来了橄榄枝等于是我再一次放弃了上海 又继续留在北京。 嗯 啊，因为我觉得北京它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嘛， 没错 啊，我希望坚守在北京。 嗯， 然后有一天我希望走向世界。 嗯， 这就是我的梦想。 嗯， 而且我当时觉得我只要留在北京，我早晚有一天会上北京电视台。 说的真好。 但是事实我觉得我实现了。 嗯， 就后来我这个连续6年参加北京电视台春晚。 嗯嗯， 我觉得我自己给我一个脚印的这个一个目标， 嗯， 我都基本实现了。 嗯，啊，对对， 就像当时我觉得给我自己的目标说，我说我第一大梦想我在北京要有一台三角钢琴。 嗯， 然后第二大梦想我在买车，第三大梦想是买房。 嗯， 那很快很早就这个梦想就实现了。 嗯， 我这个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创业了。就开了文化公司，然后当时带着我们那个团员 啊 和我身边的演员，抱着小飞机就飞到这个延安去给人家搞演出了。 啊 啊，而且我这边还这个背着期末考试的题没耽误啊，照样考优。所以说我觉得哎挺好玩的啊。 对，其实跟韩老师这个聊天，然后聊到现在呢，就是您给我的感觉可能就是，然后第一，您是东北人啊， 东北人 对，可能比如说有家乡人的那种特质，比如说这个不怕吃苦， 嗯， 敢拼， 对， 然后有股闯劲儿， 对， 然后就能从您的身上能够感觉到这种就特别特别有劲儿，特别有力量感， 正能量 啊，有特别满满的正能量啊。对，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可以从韩老师的歌声当中，我们再去感受一下韩老师在艺术作品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力量感还有美感。韩老师今天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带来了他的这个专辑作品。然后我刚才在跟韩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给大家放一下这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首歌。 对，这首歌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嗯， 其实我也有自己的很多这个自己的原创作品。 嗯， 比如说为大陆与台湾两岸而精心创作的《血脉相连》。 嗯 啊，这次春节期间啊，这个登陆世界第一大屏纽约纳斯达克大屏的《思乡》。 嗯 啊，还有我的内蒙风格的《等你再熬包》。 嗯 啊，这个都是我自己的这个原创作品。 嗯嗯 啊， 对。 但是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老歌我的版本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听完了这首歌，我想在这儿情不自禁的要给韩老师鼓一下掌，特别好听，真的特别好听。 谢谢谢谢。 确实是第一次听韩老师的作品。刚才我就听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然后我该去怎么评价一下，就是韩老师的这首歌，或者说怎么形容一下我内心当中的感受，可以就是一下子让我有那种特别的画面感，就是好像一下子把你带到了那种草原上，然后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心胸一下子特别开阔的感觉， 比较辽阔哈。 对，非常非常的辽阔。我知道韩老师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位女中音的音乐硕士，可能对于我们的 声乐硕士 对，可能对于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讲，可能会大家听到比较多的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像什么男高音歌唱家，或者说女高音歌唱家，大家可能对女中音歌唱家这种唱法或者说就不太了解。韩老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一个，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 好啊，其实这个女中音啊，它就犹如大熊猫， 大熊猫 就是非常稀少的一种声种，啊，它就不像其他女高音啊、男中音啊那么多，啊，就是首先呢，这个有这种声带的女性就很少，但是女中音的培养上呢，换声点非常多，所以说一个好的女中音能够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很多这个没有这个学过专业的人，他可能对女中音真是不太了解。 对， 其实女中音和女高音的区别并不是在于音高，而是在于音质和音色的区别。 音质和音色的区别。 对，你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全能女中音，我有三个多八度，就是我照样可以唱很多花腔的到 B 到 High C 的作品，我也可以练声练到 Low C， 就是很低的，那我也有女中音的音色，女。然后唱很高呢，我也可以去发挥啊，但是很多呢人，比如说他唱不了女高音，他就说哎，我是女中音，我改过来吧，但实际上他的音色呢，他又没有女中音的音色 啊。 对，所以呢后来很多人呢就被称之为次女高音。 哦，次女高音。 次女高音 啊，这是在这个声乐专业领域当中的一个叫法。 对，很多呢在咱们中国老百姓当中啊，他就认为说哎呀，这个声音特别厚特别粗啊，这就是女中音。其实未必。就是女中音它不仅说在这个中声区能发挥它最佳的音色，有粗和厚的这个比较圆润浑厚的这样音色，同时好的女中音它一定有特别高的音高。你比如说我就可以唱关牧苏老师的歌，德德玛老师的歌，我也可以唱殷秀梅老师的歌，我也可以唱这个意大利巴特利的作品，我可以唱很多戏剧的作品。我觉得声音它就是一个媒介，它就是讲故事， 对， 表情达意的一种媒介。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唱西洋歌剧啊，我是学西洋歌剧出身的，你比如说我唱莫扎特的作品，那就要把那个小男孩那种特别纯净的声音体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唱威尔第晚期的作品，我们就要把那种特别力量的东西唱出来，我们唱中国作品也一样，你唱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民族作品，那一定要在你的音色上有所调整，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品我们一概而论，我们都用一种音色去演绎，那就错误了。 就是声音的可塑性可能会更强一些。 对，我们要控制自己的声音， 控制自己的声音。 对对对，而不是说我们一概而论，唱什么样的作品都一种音色，不是的。你比如说，我也可以唱通俗。 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唱不同的风格，你比如说你唱摇滚，你就要嗨起来嘛，对吗？ 没错。 你唱歌剧还分早期啊、晚期啊，是吧？浪漫时期啊，时期不同，你作品表情达意就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女中音呢，就是并不是说大家听到的那样，就是哎呀我就厚，我声音就粗，她就是女中音。一样，你像很多就是像意大利的巴托利啊，她唱歌那花腔唱得特别好，如果不懂的话，她是女高音吧？错，她是花腔女中音。 花腔女中音 啊，一样可以唱。我也唱了很多她的作品，灰姑娘啊，这种咏叹调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西方的对女中音的认识和这个东方女中音的认识不同，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参赛还是蛮吃亏的，因为很多老一代的歌唱家，他可能会认为女中音就是应该那么唱。 明白， 是吗？但是其实在我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您那样唱你一定是失败的，一定第一轮都是过不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声乐的理论，还有我们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包括现场的这个演唱，也都是在发展变化的。 对对对，包括国外的一些这个老的女中音啊什么的，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撑着唱啊，或者压喉啊，显着她是女中音，但实际上并不是，女中音一样声音非常飘，非常轻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中西方确实对这个女中音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中国人他有的时候说，哎，这个老一代都这么唱啊，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才是女中音，其实也不完全是，女中音其实这个涵盖的范围就特别多。因为前两天我转发了一条朋友圈，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把世界的著名的女中音都他们演唱的作品囊括在一起，然后发，后来空军的这个陈小刀副团长嘛就说，哎，他说你终于为女中音证明了啊。其实它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就像我们中国，就是好多我们看电视经常出现在荧屏上的人，你会说，哎，他歌唱家，他就是我们的标杆，他的声音就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向他发展。其实不完全是，每个人的音色音质都不同。 对， 他一定要唱出他自己的特点， 没错， 他自己的个性，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这个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刚才韩老师从他的声乐的专业领域啊，然后给我们介绍了女中音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其实对于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讲，可能有的时候因为大家并不是专业的这个歌手也好，或者歌唱家也好，可能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哎，我喜欢唱歌， 对， 我想去 KTV 唱一唱， 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吧就觉得自己还不是唱的那么特别好，然后韩老师就可以从这个专业的领域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一些建议，就是说我单纯喜欢唱歌的话，就是娱乐，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就是我们除了这个自己先天的这个特有的音色和声音之外，就是咱唱歌还有什么就是好的小的技巧什么的，让大家就是我唱的歌能够更好听一点就 OK 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用丹田的气息非常重要， 丹田的气息， 其实你看我挺瘦的但是你一听我唱歌感觉吨位就会很大，实际上你跟我面对面会有很多就是网友啊或者是听过我唱歌的人都会打个问号，这是你发出来的吗？ 非常大气恢宏的声音。 对，有的时候上 KTV 的时候大家会说你把话筒摘下来，这是原唱还是你唱的呀？就不太相信。 对，然后就到 KTV 之后吧，您还不能去小包，一定得大包，要不那声装不下。 其实我觉得就科学的发声方法特别重要， 科学的发声 方法，并不是说这个你胖，你像帕瓦罗蒂那种就是那种吨位的你就一定能唱好，真不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打那个巧劲儿那巧劲儿就一定是用这个丹田的气息去支撑自己的声音。所以我经常给很多大家讲课嘛走基层啊，给这些叔叔阿姨啊给很多地方都讲过这个大课。我觉得这个丹田的气息如何支撑自己的声音，其实是要把喉咙放松的， 把喉咙放松 然后才能实现头腔、胸腔、腹腔的共鸣你想吧，你试想一下哈， 明白？ 你如果这喉部你一下卡一下，等于是你这个发声的这个通道你就截住了， 没错。 那你声音怎么能通畅呢？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很多业余的他是靠这个声音声带两片薄薄的肉，他就硬去挤压。甚至说喝点酒吧，因为喝完酒以后声带充血，声音倍儿亮。 对， 这都是假象，这是回嗓子的。对，这是回嗓子的。其实就是我经常给大家讲，就是你用你科学的发声方法，可以比你现在说话大三倍声音。 就是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些科学的方法。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发声和你说话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样。 对，没错。这个我是有体会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来讲，在我们入行然后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需要有一些这个练声发声方面的一些训练。然后刚才聊的这么多，其实我想问韩老师的就是对于一名文艺工作者，一名歌唱家，就是您现在也在铁路文工团这个工作，是不是就是在铁路文工团可能就是也是每年都在各地然后给大家演出啊，或者说在部队然后这样一直在路上的这种感觉？ 对，其实我们单位最重要的就是走基层慰问一线职工的演出。每年就是铁路总公司会给我们单位400多场演出， 400多场， 去年我自己就完成了70多场。其实每年就是我的公益演出都在上百场，可能说这个数字大家可能觉得是真的吗？确实是真的。 平均3天有1场？ 不是，是我们一天演3-4场。 啊、哦， 而且去那个特别艰苦的地方，都是工地呀、啊 嗯， 啊，都是那个山上啊，就是修建铁路啊， 嗯， 那种地方，啊，而且经常是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化妆，然后就开始收拾行李， 嗯，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嗯、 啊，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在车上，然后下了车我们就是把衣服换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车里换衣服，有的时候在活动房里换衣服， 嗯 其实真的是蛮艰苦的，然后有的时候回来晚上这个天黑了嘛，连超市门都关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几天都吃不上水果的啊、 嗯、 但是还好就是因为我停粉比较多嘛，走到全国各地都有停粉呀、啊停粉经常知道我忙啊，但是他就会 啊提前把那个水果啊，成箱的水果放到酒店， 嗯、 然后 知道你爱吃水果， 对、 嗯， 不是我爱吃，我会给大家分享， 嗯 啊，所以一般大家带我出去的时候，我从我进团到现在嘛，我2005年到现在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只要带上我出去，我一定是有朋友的， 嗯 啊，就是这些朋友都还确实挺关注我们、关心我们、 嗯、 支持我们的， 嗯嗯，因为大家能听到您的歌声当中对他们的爱或者说是真诚一种关怀，所以说他们也会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来对您好， 是是是， 平粉 啊， 嗯，对。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8，上半个时段我们和韩老师聊了很多。其实，在韩老师繁忙的工作当中，然后除了演出，也会这么多年在公益之路上，可以说也是在一直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走，然后全国走了很多的地方，然后也作为美中文化中心的形象大使，在促进对外交流、传播我们中国文化的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和事情。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听韩老师聊一聊他的公益之路。 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联委员、中国铁路文工团女中音歌唱家、美中文化中心形象大使韩婷老师。韩婷老师再次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韩婷。 啊，刚才在跟韩老师聊天的时候，我跟韩老师说，韩老师的粉丝叫做婷粉啊，我现在也已经变成了婷粉。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然后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都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上半个时段跟韩老师聊了很多很多关于音乐，我觉得是很多关于您的音乐道路上，还有很多专业的声乐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让我个人也学到了很多。其实我也知道韩老师在这么多年的从艺当中也一直在身体力行的践行着公益事业，然后您自己还提出了一个叫做捐助梦想的一个理念。 对 啊，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理念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其实我觉得慈善公益它并不仅仅是捐钱捐物，那如果是你给弱势群体能够把他梦想落地，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指引和精神上的力量。比如说我的一个真实故事啊， 好， 这个有一位残疾人，他叫黄向光老师，然后呢他这个在北京电视台我的访谈上认识了我，从此呢他就给我们单位寄了很多次歌，然后后来呢他就这个跟我有长期的电话呀、作品的这样的往来。其实我知道他就特别希望我能演唱他的一首歌后来呢我就跟黄老师说，我说黄老师啊，您寄给我的作品呢都不太适合我，这样我给您个题材，然后我帮您改，因为我自己也作词作曲嘛，然后我们就共同创作了一首歌叫《等你再熬包》。那我带着这首歌在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第二天，带领我们中国铁路团30多人的这个制作团队就赶往了河北坝上围场，拍摄了这个 MTV 音乐电视也就是现在习总书记说的这个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就是那个地方特别美丽的地方塞罕坝精神的那个地方然后拍了 MTV 音乐电视，我就带着这首歌深入到这个基层社区交唱了30多场每一场我都要讲我跟黄向光老师的故事，因为黄向光老师他是一个残疾人他已经70多岁了我和我的父母在过年的时候去看他，他这个写作非常痛苦，他这个平躺都不行，侧躺也不行，他就是半侧着拿着这个 iPad 啊或拿纸啊就这样写所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然后呢他写了300多部作品，说实话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就是说他没有一部作品出名那就是几次他在这个病榻上在他这个急救的时候他就说我还不能去世，因为 韩婷，你一直在带着我这首歌在奔忙去给大家教唱这首歌，让大家知道这首歌。 嗯， 所以呢他就说一直变成我的一种精神力量，能支撑他走到今天。 嗯 啊，我走到这个基层去给大家讲讲好中国故事，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是一个口号。我觉得就把他把我和这个黄老师真实的故事讲述给大家。他们家就是住在朝阳区啊，然后呢他这个妻子也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他不仅要照顾黄老师，他还帮着他当信使，去把他的作品啊去传到这个需要这个歌的人啊，和那些单位啊。然后呢他还有一位老父亲，90多岁了，这阿姨还要照顾这个老父亲。所以说我去了他们家以后呢，我就觉得阿姨的脸上没有一丝的这种抱怨。什么叫无好家庭啊？ 嗯， 我就真的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发生在身边的，真的是好家庭好故事， 会给你带来那种特别切身的感受。 对，特别切身的感受。而且我这种就是帮助他实现了他这个梦想，然后我就是走了那么多个地方去教唱嘛，这首歌很多人现在在这个唱吧上已经唱这首歌了。现在网上再点击黄向光老师的名字，他已经成名人了。就从这首歌之后，有很多人去找他创作歌曲。他现在真的是很自豪，因为他70多岁了，一辈子的梦想，而且他是后天残疾的，他不是先天残疾的，而且他是特别喜欢唱歌，他又是唱不了歌。 嗯， 后来就是文革的时候，这个嗓子坏了。所以这对他精神来说打击是特别大的。 嗯 啊，由这首《等你再熬包》带着爱的这首歌， 嗯 啊，这个给他带来了一种精神力量。 嗯 啊，让他呢到现在，他还这个经常跟我有沟通往来呀，昨天还给我发微信了呢，还一直很关心我。我也很感动，他在网上把我几乎所有的电视采访啊，他都下载下来，还有我的演出视频都下载下来。所以我真的特别感动。他又不能亲自去，是这个阿姨帮他这个做这个信使。所以我觉得推荐了很多次，我就这个媒体啊什么，我说应该去采访这样的家庭。甚至我到他的社区去教唱的时候，阿姨还特别谦虚说我们社区这个选了几个人，但没选我。他还不好意思去。我说没问题，阿姨，您一定来到现场，我隆重地向大家推出，您就应该在第一排，还要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故事。啊，他是如何照顾黄向光老师的，这么多年他也在实现他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在捐助梦想的过程中，包括我给一些其他的残疾人啊，然后免费教他们唱歌，最后推他们到这个残疾人艺术节上，获得了前三名的好成绩啊。最后呢他说我想见天路的这个作家啊屈原老师，我也是通过朋友帮他见了这个屈原老师，实现了他这个梦想。就是其实我是挺乐于助人的一个人。我觉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 对， 所以这个就是捐助梦想。包括很多乡村的孩子，你可能是有的人去捐书本，有的人是捐钱，但是我觉得扶贫它不仅是物质上的扶贫， 没错， 它还有精神上的扶贫。 对， 那么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不仅是物质上的小康，实现还有精神上的小康。所以这种精神上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年我也是在政协会上也提出了这个观点，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真的是精神上的小康很重要。特别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新时代哈啊，我们生活都非常好了，那么除了就是边远山区啊，还是有很多贫困的这个地区，但是在城市里还大家生活都挺好了。那么我们走到基层的时候，很多老百姓说，哎呀，我这辈子都没见到一个歌唱家跟我这么近距离的去教我们唱歌，而且我们还可以点歌的，这就是我深入基层的真实故事。所以艺术要扎根基层，服务于人民啊，为人民歌唱。我觉得习总书记提出来的非常对，我们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和先唱者。那么作为一个青联委员，同时也在社会上这么多头衔，我觉得这不是给我们的一种荣誉，不仅仅是荣誉，还 给我们了一种使命和责任和担当，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而不是如何去讲。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深入基层，各个社区啊，交唱了几十场，然后每年公益演出在100多场，这个受益群体也在几十万人了。那么在去年年底的，就是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主办的这个践行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这个研讨会上，我作为代表上台发言了。那么我也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这个被临时通知上台发言，我也是脱稿啊，演讲了10分钟。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上的传递很重要。其实人和人的交流呢，它就是一种精神和爱的传递， 没错。 其实现在包括我跟这个美国呀，世界很多国家的这种交流，其实我就深有感触。其实世界的距离真的是越来越近，人与人的距离并没有那么遥远。因为今年前两天我过生日嘛，4月8号是我的生日 啊， 我打开手机，首先收到的是美国的消息，祝我生日快乐，然后是来自德国的，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遥远。然后这个美国的那边美中文化中心的主席，然后又托了这个香港名人名家联合会的会长，然后到我工作室去，然后送了我一盆花，然后我们做了一下书法的交流，所以其实我觉得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我们去身体力行的去传递中国的声音，比如说我随中国侨联、北京侨联去纽约、去芝加哥、去牙买加去演出的时候， 国外演出， 对，那当然我都唱不同的作品，比如说我在华人面前唱《血脉相连》也是我的一首原创作品，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们都是手相牵心相连，有同根同祖嘛，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这种音乐的力量它是很大的，包括台湾很多人也都在唱我这种这个血脉相连，包括这次这个正月初一这个登陆纽约纳斯达克大屏这种思乡啊，也是前两天我参加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唱的这首思乡，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不忘初心，那么不忘初心我们能不能融入到艺术里，就是通过我们的作品去传递一种精神啊，一种不忘初心，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啊。我觉得这种不忘祖国、不忘家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个是一种切实的不忘初心。很多华人听到了以后都特别的感动，然后都会流下眼泪啊，因为他们在海外那么多年，其实他特别想念祖国，啊，因为身在异乡嘛，就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真的是这样的。其实他在海外，他毕竟他的根是在中国，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文艺工作者去传递中国声音，凝聚中国力量啊，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初衷。 刚刚听韩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对于很多的普通百姓来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可能有一位社区的阿姨可能会说，一辈子都没见到过歌唱家， 对， 然后他还可以手把手的教我们唱歌。 对， 其实在很多普通群众的心目当中，可能觉得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那些艺术家、歌唱家可能离他们很远，但是其实一个真正好的艺术家、歌唱家，他一定是扎根基层，始终在群众当中，在生活当中去汲取自己的这种艺术创作的素材，然后再通过无论是歌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媒介也好，艺术语言也好，表达出来的呈现出来的艺术方式， 对， 然后才是能够被群众所热爱和接受，能够有心心相通的那种感觉的。 对，其实艺术呢，它是源于一种爱。你比如说非典的时候，当时我不是也在北京嘛，就看到了那么多音乐工作者， 非常特殊的时期， 对，特别特殊的时期。 嗯， 然后就是看到很多医务工作者啊，这个为了这个患者，他们也牺牲哈，失去了生命，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每天看电视，这个泪流满面。后来我就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白衣战士》。后来带着这首歌呢，深入到就是一线的这些这个医务工作者中间，然后教他们唱这首歌，后来这个还获了特殊贡献奖。后来再到这个汶川地震，也是每天看着这个电视啊， 我就真的是泪流满面。后来看不了电视，我决定我要做点什么，所以我连夜就作词作曲写了这首这个与爱同在，然后带着这首歌深入到十方绵阳汉望重灾区啊，去为他们这个演出。当时就是有一个铁路战线的站长，他就跟我说，当时他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就在一个柱子上，柱子下，就没有前一步也没有后一步，如果他前一步后一步他就没了。 嗯， 所以说真的是很感动啊。在那个大钟，汉望的那个大钟不是停止在那儿了吗？那个地方我也去了。 嗯， 所以当时看到那些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啊，都是在帐篷里，这个小孩子眼睛里都是带着有点恐惧，但是还是在地上蹦蹦跳跳，这个大人眼里都是流落着那种失落。所以我希望用艺术的形式去告诉他们，有我们在。 对 啊，当危难之时有我们在。 嗯 啊， 对，而且还是可能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在那种特殊的时刻，可能一些语言可能会显得有些苍白。 对 啊，可能就是音乐歌声可能那个时候能够抚平在受灾过程当中受伤然后家园被毁的那些同胞们。 对，他们更多的其实不仅是家园没有了，他是 心灵 上的一种伤痛。 对， 所以说我觉得艺术它有的时候就是能抚慰人的心灵。 没错 啊，后来在这个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今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啊，我都有作品出现。然后在今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这个由我们民歌中央还有我们北京青联然后在北京音乐厅主办了就是今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两岸文化交流我的独唱音乐会。啊，当时这个双十的时候在香港亚视播出的啊，这个在社会上也起到了很多的反响。挺好的，就是我希望就是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不忘历史使命，弘扬时代精神。其实辛亥革命很多人不知道啊，它是推翻帝制走向共和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期，就是我们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历史节点。 对，所以说这个我就通过艺术的形式然后唱一些那个时代流传到今的歌作品啊，当时还请了这个台湾的艺人唱了《两岸一家亲》。所以说我觉得我的作品都是与国同博的。就是我觉得我生长在中国，出生在中国，我很骄傲我是一名中国人。所以说我的历史使命和这个艺术使命就是我就要为中国服务，为中国老百姓服务。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养料是来源于群众的。 没错 啊，我们必须要扎根到林间地头，看到他们是如何去这个生活。他们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所以我们才会有灵感。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也会有这个二度创作，这是不同的。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你既要有全球视野，同时我觉得也要接地气儿。这就是我的一个观念。就并不是说因为我在国际舞台上唱了，我到牙买加的时候唱了这个卡门嘛，因为他们华人都是长着华人面孔，但是确实只会说英文都不会说中文啊，我还唱了这个法国歌剧卡门啊，然后到了印尼的时候我还是唱了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这个舟山的主题歌叫海洋之约。因为也是很多人不太知道，就是其实习总书记啊我们这个经常说亲切的说叫习大的，他这个首次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地方就是印尼。所以其实我们是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去沟通。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我英文还不错嘛，然后这个舟山的这个领导就说，你看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跟印尼邀请一下，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这个两国之间有一些这个文化旅游交流的项目。我们这个舟山群岛的这个国际海岛节啊，是不是可以邀请他们。后来我又跟着大使馆，就是驻当地的大使嘛，然后沟通，然后请他们帮忙去诚邀这个印尼的领导啊， 又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和责任。 对，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想一个人嘛，无论你怎么努力，你的价值观很重要。 对 啊， 价值观是不是正。昨天我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韩老师，我觉得你是我见到的价值观最正的一个人， 就满满的正能量和力量感。 嗯，其实我有很多这个眼睛里的沙子吧，其实我是不容眼睛里有沙子的，所以我经常用运动的方式去把我的眼睛里的沙子就是给滤掉。其实这个人在这社会上会经历很多，但是我希望把一些负能量全部滤掉， 没错， 用我正能量的方式去滤掉，然后让我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啊，一个快乐的状态啊，这样我才可以就是轻装上阵，轻装前行。包括现在我的这个着装也是都穿一些休闲的特别舒服的衣服，我除非我上台我要穿高跟鞋呀，所以说我觉得能让自己不时的把一些负能量排泄掉，这个非常重要。 对， 其实这是需要自己把控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在您这么多年的，然后无论是演出的道路上，还是公益的道路上，还是在这个促进这个跟对外的交流、传播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之路上，我觉得当然说您作为一个艺术的创作者，其实受众、观众对于您来讲，包括就是刚刚您给大家讲到的那个故事，包括黄老师，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无论是平凡的百姓也好，还是我们达成一项合作也好，这些对您的内心我觉得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对对对，我是觉得非常快乐的事情。你比如说还有就是除了乐于助人以外，我走到哪个城市有的时候会有感而发给他们创作歌曲。 对， 你比如说福建仙游，就盛产红木的地方啊，我写了一首歌叫红木飘香的地方，在当地人人皆唱，然后我也是这个他们的古典工艺家具之都仙游的形象大使。然后呢我去兴义啊，我去为他们这个拍广告的时候，哎，又是这个对黔西南的这个美景感染啊，马岭河大峡谷啊，什么啊，万峰林啊，然后又为他们作词作曲创作了一首歌叫《爱在兴义》啊。前两天他们当地的领导觉得，哎，这首歌真的不错，我把当地的好多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都结合在一起，还有把包括他的一些历史故事啊都融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我特别幸福的事儿。 没错 啊，就是觉得自己的作品会留在那儿啊。其实人生嘛，就是在某一个节点你能画上淡淡的一笔，其实是跟自己比。所以说前两天大家都说这个摩拜的单车的那个对，就是那条新闻嘛，大家众说纷纭，说这个人家八零后已经都这样了，你在干嘛？ 对， 但实际上我觉得人生应该跟自己比，你不要跟别人比，因为每个人人生都不一样的轨迹，他只是说他能激励你。 对， 但是更多的是走自己的路。 对，或者说其实我们从这条消息来看，他可能很多背后的一些事情， 对 啊，一些运行的逻辑和规则也并不是为所有的这个朋友们所熟知的啊，甚至那条消息可能都有一些标题党的意味。 对，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不要从众， 不要从众， 对，也不要随波逐流。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你独立在哪儿呢？思维啊，对，我觉得一定要对你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个很重要啊。其实大家在这个起点上都差不多，比如说有很多人都很优秀啊，能力呀 毕业以后哈，这个能力啊水平啊都差不多，但是到最后抉择的是什么，他就是在关键问题上你是如何选择的。这个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就分开了，有的还是作为这个平平凡凡的普通人，有的人就是出类拔萃特别优秀啊。所以说很多我觉得优秀的人，他身上他有他独特的特质。我认为他们很多都是蛮有激情的，而且就是那种果断的决断力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思维认知能力并不是人云亦云，就是一条消息出来我就会想这是对的吗，他背后有什么消息啊，对吗？ 对 啊，就像我说前一段那个红黄蓝幼儿园的事儿啊，也是大家就是很多家长这个义愤填膺的哈，但是我觉得希望他们清醒的去看待一些问题，而不是这种完全被情绪所左右，应该理智的去看待一些问题。 这就是好像那句话说的，有的时候就是在生活当中选择会比努力重要。 对，就是在十字路口上，人生都会面临 N 多个十字路口，你是向左还是向右，向前还是向后，这个就是 需要有时候你瞬间就决策的。 没错。 嗯，他不是说给你很多时间让你去想啊，我想三天然后我再决定，不是这样的。 嗯，对，是，但是呢我觉得好像就是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但是努力对于自己的无论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努力这件事情在任何领域都是不能放弃的，都得要， 不是奋斗出来 的，没错没错，都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一直这么多年哈一直很忙碌，然后也挑战了自己很多的未知，我觉得我生活的特别充实， 特别充实 啊，也特别坦然，然后我没 有 有 特别累的 青春， 韩老师。 嗯，然后我就觉得浪费时间就是特别可耻的事情 啊， 嗯，然后这个我的时间里，我说如果说有特别有价值的事情， 嗯 啊，咱们可以在一起，就是我会把一些其他的一些琐事啊， 嗯， 都给他放弃 啊， 这样的话就是现在就是把我的时间都有利的这个分配给更有意义的事情， 嗯嗯。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7，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节目当中跟韩老师聊到了他的艺术之路，歌唱之路，也聊到了他的公益之路，确实给我个人来讲给我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感，而且我个人也变成了听粉，非常喜欢韩老师的作品，非常喜欢， 谢谢谢谢，听粉福利很多的 啊，真的吗？好，谢谢谢谢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也感谢啊网友和听友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不要走开。 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